What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爱迪生这样说过，他说生活当中最舒缓的快乐是对宝宝说晚安和听古典音乐。那在古典音乐当中，你觉得哪件乐器会带给你最轻松的感觉？其实有的人会说可能会是大提琴，我说是吉他。古典吉他的音乐总是能够撩拨我们的灵魂。今天永恒的魅力也是在2021年倒数第二天来听一听吉他的音乐，全部都是著名的吉他协奏曲，古典吉他的协奏曲。那可能最熟悉的也是最著名的就是罗德里戈的吉他协奏曲。 洛德里戈，他的音乐属于20世纪最受欢迎的音乐之列，特别是他的阿兰霍埃斯协奏曲，被认为是西班牙音乐还有吉他协奏曲的巅峰之作。而且呢，他的吉他协奏曲虽然是闻名于世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洛德里戈不仅看不见世界，他也从来不会弹吉他，他的作品都是以盲文写成的，经过了音标的标注以后才出版的。这也是我们现在听到，每一次我听到罗德里戈的音乐，总是会在想象黑暗当中他所留下的这些音乐的美好，就是他心里的美好。现在进入这首阿兰霍埃斯协奏曲最著名的第二乐章。 Thank you. 罗德里戈·阿兰·胡埃斯协奏曲第二乐章是他最著名的吉他协奏曲，也是最著名的一个吉他协奏曲的乐章。吉他音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波斯人，所以我们现在听这样的音乐呢，总是觉得有着这种异域的风情，特别搭和吉他。这也是吉他音乐的历史，至今呢仍然是在继续来演变的。那我们今天听到的其实不仅仅会有罗德里戈，会有阿兰·胡埃斯协奏曲，还有其他著名的吉他协奏曲。那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乐章。这首协奏曲特别绝，我觉得绝就绝在每一个乐章都好听，每一个乐章流传的都广。 彩说，没有音乐，人生是一个错误。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。 耳边听到的这首吉他协奏曲是吉他和小乐团的协奏曲，是来自于当今世界最受人尊敬的古典吉他的演奏大师约翰·威廉姆斯，这位澳大利亚的吉他演奏家。那他在11岁的时候呢，就打动了吉他皇帝塞格维亚，并且安排他参加了大师班。后来呢，塞格维亚也说，他说看他的出现就是吉他王子出现了，所以呢，他的绰号也经常被称为吉他王子。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他的演奏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著名的吉他协奏曲。

今天的主题，无论是怎么样的演奏，它其实呢都是拥有非常丰富的和谐的音调，它也充满了活力的变化。无论是谁在弹，或者是弹什么样的音乐，我觉得尤其是弹古典音乐的时候，它能够以那种很独特的方式生动起来。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著名的吉他协奏曲。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。这是泰戴斯科的一首 D 大调吉他协奏曲。 著名的协奏曲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上半时段已经听到，还听到了吉他和小乐团协奏曲。那下半时段听到的是来自于泰戴斯科的 D 大调吉他协奏曲。说到这位作曲家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像鲁德里戈那样大家的熟知，包括他的一些事情。泰戴斯科他是一位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生的作曲家，从小的时候呢就开始作曲了，只是我们好像听到他的作品真的挺少的。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这首在吉他界其实非常出名的 D 大调吉他协奏曲，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乐章。可能第二乐章都是给人一种很舒缓的浪漫曲的感觉，他这一段呢就是行板和浪漫曲。 到的是泰戴斯科的吉他协奏曲。那说到泰戴斯科，有人说，哎，真的是不是挺了解的一位音乐家、作曲家，他其实呢，同时也是一位钢琴家。不过呢，我想说一说他的朋友圈，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可能对他就容易了解一些。他呢，也和普契尼是好朋友，普契尼给他看歌剧《图兰多》部分的曲谱，同时呢，还和托斯卡尼尼也有很深厚的友谊。托斯卡尼尼呢，当时刚刚在纽约举行为小提琴和乐队所做的作品《先知》的首演，在1932年的时候呢，他还和塞格维亚认识。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塞格维亚，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为吉他做了很多的作品。他和塞格维亚之间保持的友谊有36年。几乎大半辈子两个人都是好朋友，那他也因此创作了很多的吉他作品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。那还有呢，就是他一共有350多首作品。哎呀，真是让人觉得我们对于他的了解真的太少了。那其实这也是在音乐的海洋当中，我们知道的又不是那种沧海一粟呢。 Thank you.